永恒的魅力，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就是歌剧序曲。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回到这里来聆听，一会儿再见。 华都天安门酱酒，北京影响力十大品牌，北京礼物，春节团圆，天安门酒带回家。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？ 大圣啊，狗年生肖酒到了，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。平顶要吃金狗的酒， 对，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？ 大圣啊，狗年生肖酒到了，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。平顶要吃金狗的酒， 对，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赏雪何须行千里，红灯京二四合院房山圣莲山雪乡欢迎您。 The weather.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，今天下午是晴到多云的天气，受到南下冷空气的影响，下班的时候北风逐渐加大到三四级，阵风六级左右，请注意防范。夜间到明天白天有四级左右的偏北风，阵风可达六级左右，大气干燥，请注意防风防火。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转多云，偏北风二级转三四级，阵风六级左右，最高气温五度，最小相对湿度15%。今天夜间多云转晴，偏北风四级，阵风六级左右，最低气温-7度，最大相对湿度40%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，遗精早泄，尿后余沥，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。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，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一，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97.4兆赫，974饭店资讯。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，冰雪狂欢等您来，8249-3446。 各位好，欢迎收听974饭店资讯。一年一度的市民新春联欢会将于2月7号拉开帷幕，在春节前夕推出《我的祖国》专场音乐会和《共圆中国梦》专场演出。2月7号的《我的祖国》专场音乐会将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上演，曲目包括《十送红军》《我的祖国》《我爱你中国》等等。开场节目将由180多人共同演绎，观众将现场感受百人合唱的魅力。2月13号的《共圆中国梦》专场演出将在大剧院戏剧场上演，集结了众多优秀的民俗精品佳作，横跨歌乐舞剧戏五大艺术门类。今年的第三届天桥华人春天艺术节将于4月1号拉开帷幕，开幕演出是以香港电影音乐为主题的《影歌香港电影交响音乐会》，致敬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，将唤起70、80一代的港片情怀。根据王家卫导演同名电影改编的话剧《繁花》，粤语音乐剧《朝暮有情人》和音乐儿童剧《熊猫成长记》也将在本次音乐节中演出。近日反映民间魔术艺人真实生活的魔术舞台剧《平生三集》在天津演出，并将于正月15元宵节再次回到舞台上和观众见面。《平生三集》用一个魔术之家的故事融入了多个经典古彩戏法，让人们看到了一代代魔术艺人对魔术的钟爱。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，我们下一时段再会。 把偶然固定，就是宣布某种永恒。搭乘时光机，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。音乐永恒，时间永恒，永恒的魅力。